第三節，除了即係嗰個科學新聞之外，頭先我哋應該都仲有一點我哋要補充嘅，就係嗰個重症同埋輕症之間嗰個分別喺邊度啊？ 嗱，咁樣嘅，咁大家而家好想知道就係話有咩人特別容易重症，咩人會輕症咧？咁樣，咁我哋開頭好清楚就係睇到就係話年紀大係其中一個因素啦。佢本身有冇長期病患係另外一種因素啦。即係其實好好睇到就係你本身個身體個肌底強唔強壯，咁你係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咧，即係我開頭都以為哦，係咪年輕人就特別會小事咧？咁而家睇到就年輕人都會照中招嘅。咁但係咧出現重症嘅率咧，亦都係相對比較去低。咁亦都即係咁其實呢啲可能都係一啲即係阿媽女人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有一啲再比較細微細眼嘢，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注意講一講嘅就係咩咧？而家就開始有啲研究去繼續探索，就係話咧，究竟係同本身人嗰個嘅注射過幾多其他疫苗會唔會有關咧？譬如話咧，有人提倡過就係話咧，會香港尤其是亞洲地區嗰個卡介苗嘅接種率係好高嘅，九成幾人係接種咗嘅。咁但係喺美國嚟講咧，相對呢一個嘅接種率係好低嘅。咁會唔會係嗰啲人口裏面係人群裏面曾經接種過某邊幾種其他傳染病嘅疫苗，就會令到佢對於個武漢肺炎嘅反應相對會弱一啲咧？咁呢個亦都好值得去睇咯。因為呢樣嘢就可以代表咗咧，當你如果冇一個完全解決疫苗方案嘅時候，可唔可以用住其他疫苗嚟換嚟一個比較理想啲、冇咁慘嘅結果咧？咁有人去問呢個問題咯。咁但係另外一個，我覺得我比較符合我自己想象嘅就係咩？我純粹我自己個人意見啦，未有任何即係實質科學證據支持啦。咁其實應該就喺開頭嗰個藥那個嘅病毒感染量嗰度咧，都會係影響到嘅。即係如果你純粹開頭就係吸好微量喺上呼吸道嘅話咧，我估最後就輕症嘅機會就相對比較高。但係如果一下子突然之間大量感染啊，即係一下就喺一個密封嘅環境。大量吸入個肺度咧，咁再加上係食埋煙嘅話咧，咁我願意相信就係嗰個嘅危險會比較大嘅。咁即係呢樣就冇乜實證去支持啦。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無論即係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喺呢個情況就係，當然你梗係希望唔好接觸到先啦，係咪？咁另外就盡量避免一個咧可以令到人哋好容易大量吸入嘅呢啲咁樣嘅環境啦。咁亦都非常重要啦。咁呢一個我諗，尤其是咧喺醫院負責救治嘅人嗰度咧，就其實更加需要關心呢個問題嚇。咁或者如果再即係如果唔好彩啲，係即係有屋企人朋友係喺醫院嗰度，佢冇染到病，但係可能會比較靠近呢個傳染源嘅時候咧，咁我諗對於嗰個嘅即係防守嘅工作咧，就要更加即係去注意一下咯。 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密閉嘅空間啦。呢個我哋暫時咁估計。咁我哋除咗呢個新聞之外，仲有我哋講嗰啲健康嘅新聞先啦。 係啦。 咁個健康新聞咧，首先有一樣嘢就係個廁所啦。個廁所而家大家都好關心，就係乾唔乾淨啊嘛。因為我哋沙士嗰陣時，我哋都知道咧，就係個廁所唔乾淨咧，就會導致到好大嘅一個傳染病啊。 咁咧，而家呢個武漢肺炎都係嘅，係應該已經確定咗係可以由呢一個嘅排泄物嗰度傳染嘅。 係啊。咁咧就我哋以前咧就喺一集提過咧，就係嗰個收集啊，一個城市嘅糞便去做一啲大型嘅數據統，即係嗰個檢查嘅。咁當其時我已經提出一個產品化，就係每個人喺屋企嘅廁所度咧裝一個檢查器，咁就分析你個糞便同埋你個尿液嗰啲病菌同埋病毒。 係啦，就從而評估你個健康。咁呢個就係阿台長嗰陣咧，即係好天馬行空式去即係諗出嚟一條橋嚟嘅。 咁就係咪人做咗啊？ 嗱係啦，咁啊之所以攞出嚟講，就係因為真係有人做咗，係咁啊，亦都係用一個咧好老土、好黑我憎嘅名字，就叫初步叫一個叫 Smart Toilet。嗱，即係其實講真咧，呢啲咁嘅所謂高科技大數據嘢咧，佢為咗想吸引人眼球咧，即係譬如你香港所謂叫做智慧城市有 Smart City。但最後做嘢出嚟就係 非常冇智慧，非常冇智慧 嘅，不停收集數據啊，將一啲可能唔需要喺網上做嘢就逼曬上網做啊，咁啊，然之後話俾你聽好有效、好 work 啊咁嘅樣，但係原來又收集咗好多數據，過度收集啊，喺你唔知情嘅情況之下收集，咁好多呢啲嘢，咁啊。 即係唔好理嗰啲即係比較社會性嘅問題先啦。咁但係如果咧純粹單獨係諗一個嘅保健嘅作用嚟講咧，咁其實嚇會唔會喺未來世界入邊咧，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家居嘅 smart toilet， 就可以日日同你 keep track 住大小二便咧咁嚇？我哋而家所謂去體檢，咁其中就係驗血。驗大小便嚇，俾到你盡驗埋口水咁嘅樣，即係再有啲其他嘢，就可能再做一啲介入式嘅檢查咁嘅樣。但係一啲比較冇介入式嘅檢查，亦都可以比較閱讀到身體資訊嘅嘢咧，望聞問切啲嘅嘢咧，就不外乎就係大小便。咁但係譬如驗血，你好少喺屋企驗嘅，你要又要自唔通自己吉自己咩？但係一啲你自己日常會排泄嘅嘢，由嗰度去攞健康資訊咧，其實就有得諗嘅，真係可以設計一啲好簡單嘅檢測裝置。咁所以即係大家最容易諗到就係直接就不如就將我哋自己屋企嗰個即係糞便收集器啊呢、這個咁嘅馬桶咧，就變成為一個咧保健嘅裝置嚟幫我哋去追蹤住我哋身體嘅健康情況。 咁但係個追蹤嘅方法係點樣啊？嗱，因為佢睇呢度咧就哇好 high tech 喎，即係有曬數據俾你睇噶嘛。咁個廁所本身係應該係即係係咪駁落個電腦度，淨有一個 software 咁樣咧？ 嗱，我諗咧，其實最重要係嗰啲 hardware 嚇，因為其實所謂 software 最後就係將個數據儲存。甚至乎顯示俾你睇一啲嘢咁解嘅啫，同埋一啲資訊傳輸嘅一啲嘅裝置嘅啫。真真正正檢測嗰部分就係佢究竟要攞你嘅排泄物本身係點樣做檢測咧？咁佢有一啲其實好簡單，唔係淨係話去入面做化驗嘅嘢，純粹係你要睇下個大便嘅形狀，已經本身反映到你個人嗰個嘅纖維量啊、飲食啊、有冇便秘問題啊，甚至乎有冇外在睇到可見嘅便血，可能係本身影張相你已經睇到嘅嘢。咁而家就只不過就唔揾個醫生嚟做，就有個電腦可能幫你去認下呢啲 pattern，即係佢咩形狀，大約嗰、那個甚至乎顏色光澤係點，大約就估到你個人本身一啲好基本嘅一個健康狀態。咁所以起碼你要有個 camera 先，而且個 camera 係配備咗一個數據庫，一個本身有個人工學習系統得出嚟嘅數據庫，識得幫你去話翻個答案俾你聽，你本身嗰個嘅排便嗰個外形上睇到你健唔健康嚇。咁另外我諗就算尿本身亦都係啦，由個顏色啊個混濁清澈程度，你都可以講到一啲嘢嚇，甚至乎佢有冇起啲泡泡啊咁亦都會知。咁呢個第一陣咧就係嗰個物理上嗰個檢測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即係化學成分個分析，我諗亦都係一樣啦。即係譬如入邊有冇一啲嗰個嘅硫化氫嗰個嘅嗰個濃度有幾高啊？嚇，甚至乎係入邊有冇一啲譬如如果尿液嚟講，有冇啲你根本上唔需要，即係唔應該要有蛋白質喺入邊嘅，又會有啊？唔應該有糖分喺入邊，會唔會又會有啊？咁呢啲我應該咧都可以喺嗰度去。即係由嗰度檢測到出嚟，咁即係所以其實就係話咧，成嚿嘢就呢個咁樣嘅檢測儀器結合咗個排泄裝置同埋嗰個採樣嗰個步驟咧，其實就最難去設計啦。甚至乎最後就係話佢點樣去整佢成為一個即係消毒乾淨嘅裝置，即係可以整翻乾淨啲嘢可以持久地用咧。咁呢個就係佢哋科技人員諗嘅問題咯。係， 咁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即係雖然唔係科學嘅問題，但係亦都大家亦都值得留意嘅，就係佢有一個。辨認身份系統，咁即係話咧，你係邊個？咁咧就你排出嚟嘅糞便係點樣？咁嗰個資訊咧，就已經係喺雲端度噶啦。 佢辨認嘅過程就好得意嘅嚇，即係你即係你可能諗啦，就係話，你要你而家係你盡量可能做到最簡潔。OK， 咁可能諗到就係話，哦，好唔好？我每次去排便用呢一個廁所前，我要喺嗰個廁所板上面打一個手指模 ，scan 下你個手指模就知道係你 check in 呢個廁所咧咁嘅樣。哦，咁佢唔需要做呢步喎，咁佢又揾到個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啊，聽落去亦都非常搞笑嘅方法。咁因為佢有個鏡頭喺度噶嘛，佢個鏡頭需要去影下望聞問切一下咁樣。咁咧佢原來就係發現一樣嘢咧，就係、是、人嗰個嘅。肛門啊，嗰粒菊花嘅位置咧，人人個樣係有啲分別嘅，即係每 佢咪相等於個指紋啊？ 係啦，佢唔係用 fingerprint 嚇，唔係用你面部檢色，佢用嗰叫 anal print， 真係叫做肛門嘅紋嚟去驗下，由你個菊花紋嗰度去驗下嗰個係咪你。 所以基本上你不需要做任何嘢，打开个盖一坐落去，个镜头一影，咁基本上就知道系你嚟啦。嗰、那个就吓咁即系由即系当然啦。你其实即系当然，如果影嗰个肛门就如果净系攞嚟去认人咧，就好似好戆居。但系大家都知道，可能譬如话有一啲系比较私人啲嘅排泄问题，你去到便秘甚至乎系痔疮啲问题咧，咁其实你亦都真系需要一个。即係有個咁嘅鏡頭嘅結構咧，嚟去幫你去即係去叫做一個初步嘅檢測啦。嗱咁呢個即係講得好完美，就係假設部機即係好保密地去做啦。咁呢個就當然係最理想啦，咁所以但係你問我嚟講咧，同好多其他呢啲所謂 smart 嘅呢啲科技嚟講，最大問題就係佢點樣能夠做到保險同埋個喺一個最合理嘅情況之下做一個保險嘅資訊共享咯。 咁但係嗰個問題都等於同你用嗰、那個譬如話係電子貨幣。或者是e-banking 一樣嘅，你有可能被 hack 噶嘛，而且有人去 hack 你嗰個動機相當之強噶嘛。 冇錯冇錯，即係你即係尤其是一啲公眾人物想知道佢個健康狀態咁，原來哦原來佢將呢一個最新型嘅廁所嗰個嘅硬件就係喺自己個電話度裝咗個軟件。跟住就喺嗰度泄漏咗啲健康資訊出嚟，咁係啦，即係一樣佢有啲咁樣嘅資訊安全問題喺度。 係，咁但係另外一個我以前都不斷提起嘅咧，就係、是、譬如話呢啲健康嘅資訊，每個人個個人嘅健康資訊咧，佢如果同個保險結合咧，咁大家會出現一個好大嘅麻煩咧，就係嗰啲有先天病嘅人啦，有長期病患嘅人啦，佢哋個保費會好容易提高咯。 系啦， 因为你已经知道咗嘛，你已经即系预先知道咗嘛，咁所以佢保险公司就好有兴趣去发，即系同呢类咁嘅公司或者呢类咁嘅科技去结合嘅啊。 系啦，系啦，系啦，相信都系吓。咁但系即系呢样嘢究竟几时会嚟咧？咁啊，即系都未清楚。但系我自己嘅直觉上吓，因为最先出现到呢一个最呵护人嘅大小便清洁嘅国家咧。就是日本，咁會唔會就由日本嗰度去開發咗呢啲第一代嘅 smart toilet 出嚟咧？咁啊，即係拭目以待啦。呢、這個就 佢哋有相當之大嘅動機去做嘅，因為我哋去睇個問題咧，正如頭先我哋第一二節講到個大量嘅傳染病嘅問題咧，凡一個國家如果佢個人口嗰個中位數高嘅話咧，佢有好有動機要去做啲嘢，因為如果佢咁做嘅話，佢係可以拉低咗成個保險嗰個成本 嘛，甚至乎成個醫療系統嘅負擔都可以降低咗啦，你用即係需要用咗少咗人同埋時間嚟去做呢、這、一個即係 consultation。 你簡單嚟講啦，譬如話，如果你而家做啲嘢啊，譬如你要檢驗嗰個消化系統或者嗰個腸臟咧，你去醫院做有排你做嘅，你喺香港你有排等噶嘛。如果你有咗呢類系統咧，嗰、那個好處嘅地方就係、是。呢啲步驟係全部你差唔多唔使去醫院做噶啦， 係 你直接係即係輸入咗嗰個數據喺嗰個雲端嗰度，再有一個 software 代替人手初步去做，跟住你到尾先由個醫生再去睇一睇係點樣，咁你已經慳咗成個大部分嘅成本噶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話喺嗰個政府個立場嚟講咧，佢一定好有意欲去推廣呢樣嘢嘅，但係。我哋頭先亦都講過一個問題，就係、是、個私隱。你個政府如果係一個類似嘅，即係一個獨裁政府，佢更加即係用一個好旁冠冕堂皇嘅理由去話俾你聽，呢個可以咁做。但係佢就可以利用啲資訊去控制個人口嘛。甚至而家譬如話 DNA 個問題，攞咗嗰個資訊啦，你跟住可以做好多其他唔應該做嘅嘢喎。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大家即係我諗好明顯知道呢個係一個。利害之間嘅選擇嘅問題咯， 係 但係都唔輪到你唔揀嘅原因，好簡單就係、是、你去到大量嘅人口係老化嘅時候，你唔係咁做，你點做嘅？個醫院已經爆曬棚嘅，其實你香港已經見到而家呢個情況嘅啦嘛。 系吓，即系呢个成个全球人口老化，即系俾出嚟个问题系，即系可以好大啦。你而家譬如欧洲嚟讲个疫情咁严重，亦都系直接同佢哋本身咧好多欧洲国家个人口老化非常严重，系非常有直接关系。 一个意大利已经睇到啦，即系嗰个即系嗰种惨烈嘅情况。咁啊，呢个健康问题咧就唔系高科技嚟嘅，只不过即系一个一條橋嚟啦，簡單嚟講。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一個真係科學嘅 硬淨啲科學嘢。